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真的是灾难接二连三的发生。今天呢，我们要跟进的是前天发生的泰国曼谷的爆炸案。那么继泰国的名胜，曼谷的名胜，这个四面佛前天晚上发生炸弹袭击之后，曼谷的另外一个旅游点叫做沙吞码头，昨天呢又有人投掷爆炸品，幸好了没有造成伤亡。据说呢，是因为这个投放炸弹的人士似乎是失手了，他蓄意行凶，按理说是，但是因为他可能扔炸弹的时候呢，把它扔进了水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目前前天晚上发生在四面佛的这个炸弹袭击呢，已经非常不幸的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其中呢包括4名内地人士，2名香港人士。那么北京方面呢就敦促泰国要严惩凶手，并且是采取措施确保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现在呢，我们看到泰国当地警方他就透过这个闭路电视录像锁定一个穿着黄色上衣的男子，可能他是这个凶手，怀疑他。那么当局目前呢是在曼谷全力的追击。那根据今天早上8点57分的这个消息，泰国警方曼谷邮报引述泰国警方的这些发言，说曼谷警方2个礼拜前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加强保护使馆，警方又收到情报说8月11号前后可能会有针对中国游客的袭击。那么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因为现在大家很多分析到底最有可能的这个凶手是谁，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宣布出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宣称对这起炸弹负责。很多人就猜测是不是在泰国的这种维族人所干，因为他们是不满意这个分离维吾尔族的家庭，就是把之前把男性难民遣返中国，而把妇女和儿童送到土耳其，说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当然现在一切呢都没有调查结果，只是猜测而已。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四面佛这个地方它正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个交通非常繁忙的地方，而且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本地的居民基本上是不会去的。包括我，其实我也去过四面佛，非常的不起眼，就在十字路口的一个角上，当时我都没找到，后来多路过了几次才发现，哦，原来那么一个小小的亭子下面就是非常著名的四面佛。那基本上很多内地的游客，包括香港的和台湾的游客，到了泰国曼谷以后都一定会去朝拜这个四面佛，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非常灵验的。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受伤的很多都是内地的游客呀，台湾的游客等等。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是说，不管它是不是，但是它的这个结果就是造成了很多中国大陆的，不管是香港的或者台湾的居民也好， 一共6名， 对，都受伤了。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个解读，就是这个事件可能是故意有针对性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很多不同的猜测，有的人说是泰国本国的政治冲突，比如说像这个他信政府和现在政府的这种不和呀，然后有的说是泰国传统的这种南部的穆斯林回民和佛教徒之间的这种宗教冲突。当然更多的一种猜测是觉得，这个可能跟长久以来泰国政府一直向中国遣返维吾尔族的偷渡者有关系。因为很多这个中国的维吾尔族偷渡者，他通过云南一路从这个东南亚到泰国，再从泰国转到土耳其去，有很多这个专门的行业分子在泰国售卖假护照，给这些中国的维族居民他们土耳其的护照，他们就可以从泰国合法的进入土耳其境内，所以这个一直是中国要求泰国配合中国打击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上个月刚刚遣返了一批新的维吾尔族的偷渡分子，所以针对这个事件，有恐怖分子针对中国游客做一个打击报复，这是大家目前最可信的一个推测的原因。 对，当然现在我们下任何的结论都是为时尚早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排除法，可能就是通过排除法，大家 大概能够判断，现在的信息能够判断哪一种可能性它最大，就是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泰国政府上个月把109个维族偷渡客遣返中国，是不是这次袭击就是跟这些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有关。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泰国本土政治的这个冲突导致。我今天早上是看到有香港明报的记者就采访在日本京都大学任教的一位泰国的政治学者，叫做帕文，他就说这个四面佛袭击规模太大了，他说不可能是泰国本土政治的一部分，他不相信泰国人会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泰国人本身信仰是非常的虔诚和强烈的，他不认为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泰国近年几宗的这个小型袭击哈，都归咎于红衫军的支持者，但是这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呢，以往的袭击啊，它只涉及这个低程度的炸药，跟这次爆炸案就据报涉及的这种黄色炸药完全是两码事。其次呢，以往的攻击只是针对政权的标志，而这次呢，在曼谷市中心游客云集的地方。那还有人就分析，这是在清迈东南亚事务研究所的一位总监叫做张博斯，他就揣测这个事件可能涉及泰国军方背后的这个派系的权斗。他说你要想谁可能是幕后黑手，你需要问一下谁有这份能耐，就是谁可以弄到这些爆炸力强劲的这些炸药。那当然也有人怀疑说这个可能跟伊斯兰组织的机会非常大，像 IS 他们本来就是正在区内扩充势力，就包括吸引维吾尔人借到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到中东参加他的阵营，引起很多观察家的警惕。那么最近把过百名的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就导致泰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受袭，有舆论，很多舆论就猜测这次袭击可能就是报复的一部分。那当然我们反复的强调哈，这些都只是目前的这些分析和揣测，没有办法下结论。那我们现在就非常关心泰国曼谷本地现在安不安全，现在警方的这种追查凶手的这些进度到底怎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连线现在身在曼谷当地的一些华侨朋友。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住在曼谷的华侨简先生，来听他跟我们介绍现在当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目前呢，那个爆炸之后他只发布这个黄色警戒，并没有发出这个红色警戒。基本上这个据我所知道，那个一般的泰国人就是感觉说这个是非常遗憾啊，并没有，那个生活还是照正常。那现在就是这个泰国政府那个发布说，希望说人民不要那个随便将这些照片，因为有很多照片已经被流传嘛，他是说尽量不要说这个，就是说自己流传可以了，不要说要把它放上这个就是国际媒体了什么。他说不要造成事情还没有找到真相啊，不必那个就是随便乱那个传递这些这个照片，因为也不知道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也有看到，就有图片流出来说，现在泰国警方锁定的嫌疑人是一个中东人士，然后可能这个警方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已经抓不到他，开始在审讯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能不能向您求证一下？ 好，这个消息好是第一是属实，但是这个消息有点乌龙，因为那个照片他拿到的照片呢，是那个之前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的那个少年的照片，所以这个已经被人家证实说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少年目前已经被抓起来，还在美国，所以不怎么可能跑到泰国来放炸弹呢，所以这个就是大搞乌龙一场啊。那目前曾经抓到一位那个外籍人士啊，长得很像的，但是发现说他。只是长得很像之外，他其实是一个澳洲的教澳洲来的老师，所以就无罪释放。那现在监视器上面所看到的目前又有传出不只是一个中东人士，可能还有那个泰籍人士，或者就是说类似泰籍人士有相关，但是目前还不明朗，所以那个政府并没有真正在发布什么任何的讯息。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没有抓不到相关的嫌疑人是吧？ 还 抓不到，还抓不到。但是就是从监视器上看，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类似中东人士。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泰国的国内的媒体，他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他们在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就是把他嫁祸给这个，就是说前总理塔信的这个支持者，说是他们要扰乱政府，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把他归为是一种政治的操作，就是反政府的操作。但是目前并没有那个任何一个团体出来说承认说是他们做的。那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一切都很不明朗，也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就是说据能够拿到那么大量的这个黄色大药来讲，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某一种军事背景，这是可以确定的。是不是外面的国外的这个军事有军事训练的组织啊，譬如说那个伊斯兰国 ISIS 啊，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就跟军方有关系的人才有办法拿到这样的炸药，还有这个数量。 有没有可能会是泰南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些国民，他们跟这个佛教有冲突，所以才会做这么一个事情出来？ 不是，他基本上泰国的这个回民跟佛教是不会有冲突的啦。这个另外一个论断啊，就是说媒体上也有透露了，就是说那个这个回可能是如果是中东来的，很有可能就是针对泰国政府最近把疆独人士那个引渡回去给中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啊，把疆独人士放那个让引渡回去中国，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引发这个所谓的疆独同路人或者疆独的支持者，譬如说在这个那个中东啊，就是说反正伊斯兰教的这方面呢，做了一个跟泰国做一个抗议，这是另外一种讲法。 然后还想问一下您，大家会不会担心就是这次爆炸会影响泰国的旅游业，甚至会影响到泰国的经济？ 旅游业一定会影响的啦，因为那个他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就是要影响泰国的旅游业。那泰国旅游业其实就是经济的一大命脉，所以旅游业有影响，经济一定会有影响，而且是会会造成一种连锁反应。那连锁反应就是说，因为旅游业受创的话，那接下来的所谓的投资业也好，或者是说那个国外进来泰国投资的意愿就会大大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针对这种旅游景点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爆炸。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个泰国政府的应对还满意吗？因为好像这次受伤的人群主要都是游客，泰国本地的居民反而会比较少。 居民那个地带，在那个时段本地的居民大概不会去哪里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游客才对。其实泰国的人民主要还是看在这个经济方面吧，经济层面会比较多，那我说这个会重创泰国的经济啊。那他因为泰国经济这个观光是一大产业嘛，有超过三分之一就是靠那个观光产业嘛。 我觉得听这个简先生讲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四面佛泰国当地人是不太会去的， 对， 是吧？主要是游客聚集地。 四面佛是印度教的一个神奇，不是泰国佛教本身的一个神奇。而且像这个简先生，他是从事化工行业的。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位泰国的华侨甘先生，他是从事旅游相关的行业，本身就是。他就说，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很多当地的华人都马上赶到了医院，因为医院大量缺这个华语的翻译，所以他们就去当志愿者。然后另外呢，他本身自己有经营酒店，然后就有很多华商，你都能看到，就是他们会为这些受伤的华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的酒店也是向很多来探亲的家属免费开放，你可以在那儿免费住一个星期，提供食宿， 只要你的这个亲人是在泰国有受伤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地的华侨他们还是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大家挽回一些损失。 嗯，刚才我们说到还有一些可能性，就是是不是泰国国内的政治导致，那会不会是他信的这个支持者。那我们看到身在德国柏林的他信呢，也是通过渠道发表了他对此事的看法，是对发动这次袭击的爆炸袭击的分子表示了他的谴责。 嗯， 当然这个也不能由此断定跟他一定没关系，但至少他在这个时候是表达了他的一种态度。那我们也请另外一位嘉宾来帮我们分析，这到底跟泰国内部的势力会不会有关联？ 对，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瞿建文先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泰国呀，它地处东南亚的中心， 嗯， 是这个国际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嗯，那么近十年来呢，泰国实际上呢是遭受了多次恐怖袭击。 嗯， 这个呢跟我觉得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过去就是它泰国国内啊，它的这个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啊，比较这个恐怖活动呢比较多。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国内啊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的这种纷争，也引发了一些小型的一些这个暴力事件。 嗯， 但是这个的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他国内的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暴力活动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范围的限制。 嗯， 比方说这个南部的这个分离主义的他采取的这个恐怖活动大部分呢都限于这个南部的几个府啊，像这个野拉呀、陶公啊、白大年啊，这些地方的嘛，它就比较严重。很少呢这个活动呢很少呢蔓延到这个泰国的内陆。 嗯， 这个泰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纠纷呢，它也会引发一些个别的一些集体行为，但是这种活动的话呢，它的暴力活动呢，这个范围啊也很小，影响呀也很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泰国呢，它是国际和地区恐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就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它的最近这十多年来恐怖活动呢是比较频繁的。还有很多的国际恐怖组织啊，在东南亚这边呢也发动过多次大的这个暴力恐怖活动，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印尼的这个巴厘岛，是吧？这个这样的事件。那么由于泰国国内啊，它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流动人口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泰国呢比较容易成为这个恐怖活动的一个发生的地方。 嗯， 包括前不久是吧，这个中国的疆独分子啊，这个泰国警方呢把100多名这个疆独分子的这个遣返给中国，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国际这个恐怖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呢是把泰国当作前往中东啊参加圣战的一个过境通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泰国这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啊，它也应该是有这样的国际背景吧。 那么 和国内的刚才你讲到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宗教冲突的话，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它有它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是那个的话呢，它的范围啊还有这个活动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吧。 好，这位是云南大学专门研究泰国政治的一位教授，应该是吧。那今天我们还有几位嘉宾哈，要跟我们一起来分析。那主要呢就是说一个是原因，二一个对现在泰国本地造成的这个影响，还有一个关照的角度在于我们看到香港是立刻在旅游方面是有了他们的动作。香港政府已经对去泰国旅游是发出了黄色的这个警示，那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可以去考察前天这个突发新闻的一个关照点。那我们再来请另外一位嘉宾，叫做周方野先生。 周方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也是一个泰国问题的专家。其实我也是请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这次恐怖袭击是不是因为泰国国内本身存在的宗教冲突而起？那如果是的话，到底泰国应该如何应对它？ 从泰国历史上来看呢，确实是有宗教性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但实际上从泰国的案例来说呢，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的这种土地的争夺。因为泰国南部原来是北大连的土邦嘛，当时是马来穆斯林的传统土邦的势力范围，那么当时泰国的曼谷王朝将北大连征服之后纳入了他的藩属国，但是到了就是说是19世纪末的时候，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当时英属马来亚的势力范围开始迅速在马来半岛向北就是扩张，所以当时泰国的曼谷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就势力范围，所以跟英国达成了协议，将现在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的几个省是北大连土邦的就说是肢解掉了。那么这样一来，北大连土邦的北部的数省归于泰国，而南部的归于英属马来亚。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埋下了种族冲突和这个民族冲突以及宗教冲突的不祥的种子。那么在后来，从19世纪末开始，泰国在泰南地区就一直存在伊斯兰教和佛教以及马来人跟泰人以及地方势力跟中央关系的冲突。这个实际上跟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宗教性的这些冲突可能它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总体来说佛教国家，泰国作为佛教国家来说，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对伊斯兰教也没有说要强制改宗，或者说是在文化上的这种就说是侵蚀或者说是改造的这种欲望。那么这种情况下，通常来说世俗权力之争可能要比宗教纯粹宗教意义上的这些分歧表现的要明显一些。泰国这一次如果说是存在宗教因素或者说是来自中东的这些政治势力影响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是与泰国7月份遣返维吾尔族非法偷渡者这个事件可能是有关系。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在泰国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把泰国作为叫攻击对象或者说是叫袭击目标。那么这一次就如果这一次最后确认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使得泰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感觉相当无奈或者说悲哀的一个结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国际恐怖主义这个事件，如果说是因为害怕受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而与他对国际恐怖主义就说采取姑息和这种放纵或者说熟视无睹的这种方式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不断的增长，如果说是不进行就是说有效的打击和遏制的话，那么最后这个肿瘤增长起来对于母体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爆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对于泰国来说也是一个警钟，就是说恐怖主义事件不会因为你的这种就是说姑息和过去的放纵而就不把你作为袭击目标。其实对于泰国而言，现在早早的把这个问题挑开来的话，如果泰国和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进一步的就是说有效的合作，真正把这个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的话，对于泰国而言，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幸事，不能讳疾忌医嘛。 哎，听这个周老师的这个看法哈，他也是比较倾向于可能也是因为上个月遣返了这些维族人士，那这个恐怕中方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对，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会跟凤凰卫视资讯台这次派驻泰国曼谷采访的记者黄芷渊来连线，让他跟我们介绍目前来说这个泰国曼谷的情况是怎么样。三零外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就跟凤凰卫视这次特派去泰国曼谷采访的黄芷渊记者来连线。芷渊你好。 樊素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当地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樊素，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泰国曼谷市中心的著名旅游景点四面佛的现场。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是在前天晚上呢，是在这里是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那爆炸之后呢，其实当地的警方和军方的人员呢，是连续几天呢是在现场呢是进行搜证，所以呢现场呢一度呢是封闭了。那么今天早上呢，在当地时间大约呢是8:30的时间呢，就再一次呢是重开。那么可以看到呢，从今天早上呢，当地时间8:30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陆续呢都是有一些当地的民众啊，那么包括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呢是来到现场呢是祈福，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特别是带备了一些鲜花以及心意卡呢是来到了现场。而当局呢在四面佛的外面呢也是设置了一个献花区，让大家呢来这里呢是悼念在事件当中的一些遇难者。那么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气氛呢是挺紧张的。虽然说呢，现在看上去好像一切呢都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但是由于呢这一次这个爆炸事件呢，这个爆炸的威力大，所以呢现场可以看到呢，在爆炸发生的地点呢，其实还可以看到爆炸发生之后的一些痕迹。那么包括呢，当时呢，其实现场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坑，那么当局现在已经是初步呢进行一个修复。那么而且呢，在那个栏杆方面呢，也是完全的扭曲了，所以也有一些游客就表示呢，是这几天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所以可能也不会去一些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么也有一些本地的市民也表示，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在一些旅游热点呢，这几天就多了很多的军方的人员和警方的人员呢是在场来驻守的。 那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现在缉拿凶手的这个进度，警方有没有发布最新的消息？ 是的，其实有关这次的案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还没有任何的团体呢，或者是任何的人士呢是出来承认是发动了这一次的一个袭击。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除了在17号晚上呢是当地是发生了一次大的袭击这个爆炸之外呢，其实在昨天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呢，在湄南河附近呢是再一次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警方呢是这两天呢是多次的来举行记者会来公布有关调查的最新进展。那比如说在昨天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之后，就可以看见呢警方其实呢是通宵呢是在场呢是封锁了一带的这个路口啊，包括是现场嘛，就是搜证以及呢是来调查。那么警方就表示呢，其实在四面佛附近呢一共是有超过1000个闭路电视，他们已经是看了所有闭路电视所拍摄到的影像，那么初步呢已经是锁定了一些嫌疑人物，那么正在进行全力的来追捕。那么刚刚我们也是得到了就是这些消息，就说呢其实警方呢有一些消息人士就表示呢，在泰国曼谷一连2天呢是发生了2次这样的一个爆炸案的，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他们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炸弹的这个类型或者是引爆炸弹的方式呢，2宗案件都是非常的相似，所以不排除呢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批人呢是所为。所以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联合政府有关的部门呢以及呢是军方人员呢一起来调查事件。 现在我们猜测的种种的结果哈，普遍认为就是现在为时尚早，如果下结论的话，但是有一种分析就是说这个跟上个月泰国遣返105个疆独分子有关，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家似乎比较倾向于去认同的一种猜测。我想知道这种猜测在泰国当地有没有讨论，有没有发酵？ 是的，我们知道其实呢在事件发生之后呢，警方是多次的来召开记者会，包括呢是军方啊政府啊也是多次回应。那么根据今天早上警方呢所开的新的一个记者会呢，就表示他们现在调查有关这次爆炸事故呢，是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今天早前呢，当地的传媒也有报道啊，说这次放置炸弹的是外国人，但是呢泰国的警方就表示呢目前其实还没有确定凶手的国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早前呢是有一名怀疑呢是背这个背包在现场呢是放下了一个背包之后呢，就是引发这个炸弹爆炸的一个男子，有可能是跟这次事件有关。那么警方就表示呢，相信有可能这次事件呢不只是一个人来策划。那么据泰国在上个月呢是将109名呢就是维吾尔族人呢是遣返了中国呢，可能是引发了一些人不满，所以案件呢是否是与他们有关系呢？那么报道就引出呢说泰国的警方呢就表示也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其实现在呢警方呢是有几个说法，第一就是说有可能是反政府的分子所做的，也不排除呢是与南部的伊斯兰分子或者呢是说支持前政府的红衫军有关。那么现在其实有几个问题呢，就是说到底这一次 以这样制造大规模的声响呢，是那个目的是真的只是为了要制造这个政治的动荡吗？还是尽管这个泰国的军政就是领导人已经说了，说确认了爆炸的嫌疑人，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包括呢在曼谷闹事制造这样的一个杀伤，犯案者他希望达成怎样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组织或是个人呢是宣称对具体的事件来负责？那么案件到底呢就是针对泰国内部的政局，还是意图呢是瞄准他国的政府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的疑问，所以呢相信在未来的几天有可能呢是无论是政府、军方还是警方呢都会继续出来呢来解答一些问题。那么也希望呢可以尽快的是水落石出的。 好的，好的，谢谢芷渊在泰国曼谷前线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谢谢你，芷渊，你自己保证自己注意安全，谢谢，再见。好，我们听到的是凤凰卫视这次特别派去泰国曼谷采访的记者黄芷渊的连线。那其实芷渊带来的这些信息哈，也是印证了之前的种种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只有静待泰国警方的这个调查结果。那刚才说到我们前半部分都是在关照现在的这种原因的猜测和这些当地的这情况，那其实还有其他的角度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也去讨论讨论，比如说泰国的这个旅游业到底会因为这个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包括这个旅游的预警机制，通过这次案例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其实都是可以去延伸的这样一个角度。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刚才我们采访过的这位社科院的周芳野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讲，那这次事件在他认为的对泰国的旅游业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要纠正一个观点，就是说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仍然还是制造业， 嗯， 因为它还是一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 嗯， 那么旅游业呢确实占了 GDP 的比重确实比较高，而且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它解决了一大批人就业问题。 嗯， 从目前来看呢，巴育政府上台之后，泰国经济复苏确实步伐比较缓慢。那么这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全球经济的问题，而不是巴育的这个执政能力。那么这里从去年以来，旅游业确实是带动泰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量，或者说是发动机。 嗯， 那么从现在来看，就是说是随着这次爆炸声响呢，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是泰国旅游业，就是说是旅游者信心，或者说对泰国安全度的这些考量，会出现一个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就是说这个下跌。 嗯， 那么这样对于泰国的旅游业的冲击肯定是可想而知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就是说是泰国如果能够及时的，就是说是跟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共同形成就是说是行之有效的保障旅游者安全的一些举措的话，应该说毕竟爆炸这个事情在东南亚已经也发生过不少了，并不是说发生爆炸之后就使得旅游业就一直萧条，毕竟前面有巴厘岛爆炸，后面也有一系列的就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那么实际上还是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是政府能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安保措施的一个问题。 好，主要是还要看政府的这个取态和之后的一些挽回的挽救的措施。 对， 那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这个角度，那另外一边呢我们也要看看现在的这种从业者他们对于泰国旅游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台湾， 对，台湾旅行工会总会的发言人，同时也是台湾创新旅行社的董事长李奇岳先生，我们听听李奇岳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们目前在看这个事件，都会认为说泰国它这一次的事件会至少短期内今年的第四季泰国旅游的人数会一定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嗯， 因为第三季就是现在八月嘛，九月的影响不会很大的原因，还不会那么立即影响，是因为九月份很多都已经是报了名，尤其最近这几天很多人是已经报了名缴了钱的。 嗯， 要然后他们大概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去，因为报了名缴了钱，假期都安排了，可是之后现在要收客，收的是10月份、11月份的， 嗯， 一定就不好收客，一定客户就会跑去参加别的线，所以泰国的观光业，包括台湾到泰国这条线路的业者，今年的下半年会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应该是明年 他就会这个事情只要安平安的落幕了，后面不要再后续的话，很快应该两三个月就会恢复，就会就应该就会恢复回来。就跟韩国一样，韩国的 MERS 它重新开放之后，现在的韩国人数慢慢就回温了。 嗯，好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目前在看，那也这个都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发的一个事件，应该不会，应该不会还要再好，应该不会后续。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希望是这样，别在后续。 好，对于旅游的这个打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说这次预警，那这些预警呢，当然作为当地来说他们肯定是觉得必须得接受，虽然并不希望，是吧？因为你发预警了肯定会影响来我们这儿旅游的这个人数，对他们的旅游又是雪上加霜。可能那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要请几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啊。现在香港和台湾是已经是提高了对泰国的这个预警机制，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一个地方，现在香港的这个预警的层级已经是由黄色升至了红色， 对， 那最高层级是黑色。 对， 一开始呢是这个，香港的旅游业议会是希望能够是建议政府升成黑色，但是现在没有，旅游业议会是表示尊重。那这种旅游警告的这个层级到底应该是怎么分？那大陆这边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机制啊？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等会儿我们来请专家一起来分析。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说到呢，现在香港呢是已经对曼谷的这个外游警示从黄色升级到了红色。那么昨天呢，旅游业议会是紧急跟18间的旅行社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决定取消昨天起到本月31号的曼谷的旅行团、游轮团和包团除外。预料呢会有200个旅行团、4000人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旅游警告的层级到底是怎么分的？我们想听听不同的人士不同的解读。 因为台湾也有相应的旅游警告等级，然后在台湾呢，其实它昨天也从黄色升级为了橙色，那最高也是黑色，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级别。我们马上再来请台湾旅行工会总会的发言人，同时呢他也是台北城市大学观光系的助理教授李奇岳先生，来听听他是怎么讲解台湾的旅游预警机制的。 昨天晚上我们台湾的外交部已经针对泰国的曼谷地区发布了旅游的警示灯号，从原本的黄色提升到橘色。 嗯， 那外交部呢是根据当地是否是有任何的，比如说天灾，或者是疫情，或者是一些动乱的情况，然后有危害到游客的安全的事项的时候，外交部会评估完之后，他们会针对就是这个旅游区会发布一些预警的一些灯号。 嗯， 那最严重的是红色，红色呢是禁止前往，那禁止前往的时候是连飞机都不会飞。 嗯， 那第二级呢是橘色、橙色的话就是警告，然后警告国人就是非有必要性的话就尽量不宜前往。 嗯， 然后黄色的话是前往要注意安全。 嗯， 然后灰色的话它的层级比较低，就是可能它并没有就是提醒你要小心这样。那比如说它有一定，它在台湾的外交部网站上都有明白的规范。那外交部它是按照就是当地报回来的情况，然后会去才会做演绎。那相关于配套来讲，就是对于下面旅游行业上面的，包括航空公司、包括旅行社，也都是依照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法令规章来办理相关，就是出团或者是退费或 或者是扣除必要的费用，都有一定的相关的配套的规范。 嗯， 那我想这一块的制度来讲，在台湾台湾在世界各国的旅游市场来讲，台湾这一块做的还算是相当的进步，因为台湾对于顾客的消费的权益，还有对于安全的维护上面，这一块算是做的还算不错。 好，这是台湾的这个处理哈，但是我们回到大陆，似乎现在国家旅游总局只是启动了这个紧急的应急机制。 对部分的赴泰国的旅游路线会发生更改，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泰国旅游的。我们马上就来请到的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副院长，他同时也是旅游安全机制的这方面的专家谢昭武教授，听听谢教授是怎么说中国目前的旅游安全预警机制的。 在2009年的那个旅游者安全保障办法，它原本呢计划是要进行正式的公布和执行的，它刚好呢又碰到旅游法的一个执行，因为旅游法的一些法条的内容跟安全保障办法它有一些重合的内容，而且旅游法它是法，安全保障办法它是一个部门规章，在法律的这种执行这种位置上呢，旅游法它的那个它属于上位法。之后呢，因为考虑到这两者的关系，那个旅游者安全保障办法它并没有完全就并没有正式的这个实施。 嗯， 因为它是要等到旅游法呢，就是说这个完全公布实施之后，可能要根据它的一些实施的情况再来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这个规范的一些制定。那目前呢，目前主要还是以旅游法作为依据。那么旅游法里面呢有特别就提到一条，目的地应该经历风险提示制度，那么这个就是说它是有把这个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但是到底怎么来进行一个安全的预警，应该说这个还处在一个配套制度的一个修订过程当中。目前呢国家局正在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至于您说的这个泰国这个安全预警，因为事实上呢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在国内，在国外。 嗯， 那么旅游安全预警对旅游部门来讲，它的权限只是对国内的安全风险进行相关的预警，那么境外地区的风险预警它的权限并不在旅游部门，而在外交部门，这个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嗯， 啊，都是在外交部门来针对境外地区的一些风险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预警。那么你刚才提到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够发出相关的预警，比如说香港已经发出红色预警了， 嗯， 那么有一些国家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预警级别的一些提示，那么到底我们国家怎么做。其实应该说这个呢预警分成两类，一类是长期预警，一类是短期预警。那长期预警也就是针对一个目的地国家或者地区比较长一段时间它的风险来做一个提示，这个其实应该说中国的外交部很早它就有做了。 嗯， 那外交部有一个中国领事网，领事网它有对一些相关的国家的安全防范情况有做一个特别的这个说明。那么在泰国这个地方呢，其实外交部的领事网它有专门的一栏有安全防范这一个，又有提示，那么提醒这个在泰中国公民呢要不参与政治活动啊，远离集会场所啊，避免前往泰南东南地区啊，也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这个说明。 嗯， 那么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外交部的领事网有特别发出一个安全风险的提示，是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呢加强安全的这个防范。当然他没有说具体说啊我们这是红色还是黄色预警，因为这样的一个机制目前来讲可能就是说他还没有非常的明确到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这个提醒。那么这一个呢，当然对于外交部门来讲哈，就是对于一个出境的旅游地到底采用什么样级别的这个预警的这个机制，应该来讲其实不管是中国哈，在很多别的国家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所面临的一些风险的类型啊，作为旅游者来讲它非常多元化。那么既有可能像泰国这类恐怖袭击事件，也可能有自然灾害，还可能有比如东南亚地区经常发生疾病疫情。 嗯， 那么因此它的类型特别的多，而外交部呢在发出一些安全预警的时候，它可能要由所在国的一些专业部门给他提供专业的信息，这样子他才可能做出专业的判断，再来做出专业的预警。 因此这个这样的一种预警其实不光是对中国而言，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境外的旅游安全预警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即使是像香港地区它也有这个预警机制，它是分成三级。那么这一次呢，针对这个泰国事件发生之后，它马上呢就提出啊，在这个18号到31号之间要进行红色预警，那么旅游团呢暂缓这个出境。那么它这个机制应该说它是针对这一个事件的当前的情形来做出的一个短期的及时的一个预警，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应该说它相对来讲，就是说它的反应速度确实是会比较的这个快啊，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标准体系相对来讲它比较的明确啊，所以它做的会更加的快一些。那我们国家呢，就是说它没有说限定这个旅游团的这个出团，但是它也有提醒在台中国民要加强安全的防范。那么很多在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之下，很多旅行社已经做出了一些风险响应的一些机制，就是呢他接受已经预定好到泰国旅游团的行程的一个退场的一个处理。目前有很多旅行社呢已经有根据这个国家旅游局所转发的外交部的这个风险防范的提示呢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后续处理的工作，应该说也有在做啊。 好，这看上去啊，这个预警机制啊，别看就四个字儿，但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和讲究。那到底接下来最关心的还是爆炸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跟进这个调查结果？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也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还是老办法，想跟我们沟通交流提建议，都在新浪微博三点化新闻里面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现在粉丝已经过了2000了， 对， 我们自己小开心一下。好，不多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